欢迎来到学人沙龙。小学的时候呢，我想大家都作过我的梦想，但由发梦、寻梦到追梦，最终实现梦想，有多少人做到呢？今天的嘉宾一步一步实现他的梦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追寻音乐梦。他是第一位攞格林美奖的香港音乐人谭心妍。心妍，欢迎你。 Hello， 你好。 还有我的拍档黄仲远阿 Muse。 Hello， 大家好。咁啊，阿麦克，你俾我问第一个问题，因为我实在有一样嘢系好好奇嘅，因为咧，阿心妍而家个工作上嘅一个 title 咧，又或者你攞奖攞格林美里边嗰个 title 咧，系叫做 audio engineer。如果中文咧就系音频 工程师。 系啦，其实咧，我连音频工程师呢、這 个连讲都翘口啊， 都仲要谂一谂嘅， 冇谂系乜嘢嚟？ 究竟系咩嚟嘅？ 其实系一个统称嚟，入边仲有好多唔同嘅岗位，即系包括譬如录音又可以叫音频工程师，跟住混音或者之后 mastering， 呢晒喺如果系音乐嚟讲啦，咁当然譬如你系电影嘅话，就可能更加多、更加细啲嘅岗位啊。咁但系系我统称。通常一個就是統稱，跟住我就喺呢一個攞獎呢一個 project 就係負責錄音嗰一 part。 我做咗啲research 嘅嚟之前，咁咧就我見咧佢哋話咧啊，做呢一個音頻工程師咧係連點樣擺啲喇叭啊、前前後後啊、啲樂器啊，所有呢啲都係要去 plan 埋喎。 係啊，即係唔同樂器有唔同嘅音質，咁你就要揀即係唔同嘅咪或者之後嘅配件去。即系点样可以呈现到佢即系最真实嘅嗰个音乐啊？或者如果譬如你有啲系比较要处理过嘅声音，咁你又要谂用啲乜嘢机器去做一啲effects 出嚟咁样。 系系系啊。咁应该系读工程先学到音频工程师啊？定系 要读音乐？ 读音乐系。 但系如果系咁，你要识好多乐器，而当中佢哋嘅配搭。點樣做出唔同嘅音色，你就要好清晰嘅喎，係咪？ 都係啊，所以其實仲有好多樂器，我都慢慢喺工作上第一次接觸，跟住就先至去睇下點樣去配合啊。不過就算係同一個樂器入邊，其實你唔同嘅風曲其實都有唔同嘅諗法，或者要揀唔同嘅咪啊、設施啊去 match 翻嗰、那個。曲風嘅 style， 答到你問題未？ 都仲有一個少少， 係 就係咧同編曲。咁即係話，如果一首歌佢應該係編咗曲，跟住喺個過程之後咧，就應該點樣啲樂器啊、喇叭頭先所講點樣配搭，係跟住之後嘅嘢啊？定係你係喺編曲之前就已經需要同編曲嗰個人去傾，應該點樣去做噶？ 通常編曲先，咁就會同製作人或者去 artist 自己去溝通，咁佢通常話俾你知佢個 inspiration 係咩啊，或者佢大概係想點樣嘅風格咁樣咯，係，所以所有你譬如編曲嗰啲就係所謂嘅pre-production 咯，咁跟住係啊，通常就係搞掂曬所有嘢，跟住去到錄音開始先至係我哋嘅工作 係，所以都要對人嘅，唔係淨係對住電腦嘅。 錄音要對人咯，但係混音可以淨係對住電腦都得。 邊個時間長啲啊？ 其實每一樣 project 其實佢個 timeline 唔同啦。譬如我嗰個 project 咧，就我都幾個月同隊 band 佢哋。 我意思係例如比例上，即係話喺例如創作嘅過程、錄音嘅過程啦，到你後期個即係個比例上工作嘅時間係點？ 我諗其實前期係會多啲咯，即係由一開始，譬如啲 artist 係歌都未有嘅，咁去到要有 demo， 跟住去到之後再編曲咁樣，其實我嗰個時間長啲，跟住之後去到錄音其實都其實個 range 好大，可以好快，有人可以一日錄咗成隻碟，有人可以幾個月都仲未錄完一隻碟咁樣。 我哋唔會問你係邊個嘅， 即係 雖然甚至 聽得明未？ 聽得明啊！但係咧，跟住落嚟嘅好奇咧，就係我諗你都一定會有嘅，冇理由一開始你嘅興趣。就是要做音频工程师，而当中可能 mixing 啊、录音啊各样嘢啊都要做。其实是怎样发展到 会有咁嘅兴趣嘅咧？系啦。 我一开始是对音乐有兴趣先啦， 咁 所以我一开始是玩乐器啊，吹 saxophone 咁样，跟住喺大学嘅时候都系谂住系做 performance 嘅，跟住但系慢慢就知道原来音乐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岗位，咁我第一次帮人录音，即系我系一个乐手咁帮人录音嘅时候，跟住就觉得咦，点解好似即系个 studio 嘅第二面好似都几有趣喎，咁样。咁咧我就系开始喺大学嘅时候，去读一下啲唔同嘅 course 啊，想知道究竟系制作系咩一回事啊，有啲乜嘢工作嘅岗位咁样。咁就发现原来好似夹我多啲啊。 嗱，去到我哋啲年纪一讲细个嗰阵时候咧，我就要讲翻几细个嘅时候。你几时开始系对 saxophone 对 jazz music 系有兴趣讲咧？ 我开始小学开始就学 saxophone 或者即系好似好多香港嘅小朋友都系要。学 一个 钢琴啊，系啊，跟住入下啲合唱团啊。 但小学喎，即系我冇听过一个小学生话你中意边个音乐人？我中意 Benny Goodman 咧咁。 即系冇识嘢喎，唔系，但系 你咪赞我，好多谢，好开心今日我赞咗，唔收钱。 但系唔系，即系嗰时候开始接触saxophone 先嘅，因为想快啲入学校嗰啲 band， 跟住佢就话 saxophone 冇人想学，咁我学啦咁样。咁但系自自然然，你开始咗 saxophone， 你就唔会冇听过 jazz 啦。咁但系我谂真系接触 jazz 或者想学嘅时候，就系中学咯。 咁都几好彩喎！即系如果因为我听过另一个版本嘅故仔嘅，同一個套路，就是其實仲爭啲咩嘅樂手咧？喂，我哋學校係爭鎖鈕嘅， 咁就學咗， 就會係另一個故事啦。應該好彩當初你係 好彩， 但係咁樣首先就是學 saxophone 我覺得是幾醒目的，即是對於入學校啊，或者 是搶 手情況是多的。 但細個時候應該是很辛苦的，因為個氣都運係有冇？ 係啊， 你根本就是很自然就可以去把握呢個樂器定係點？ 其實 saxophone 我覺得是比較上最容易學嗰啲樂器其中之一。佢睇落好似話要好用氣咁樣啦，但其實我覺得吹長笛是我會吹到頭暈，但是呢吹 saxophone 反而就好容易就會發出到聲音，只不過是小學嘅時候本身 saxophone 要掛喺條頸嗰會可能重啲啊，或者隻手唔夠大咁樣咯。 同埋呢咁細個係鍾意爵士樂，我唔知啊，係咪啦，我聽就係方大同係其中一個啦，即係會聽 Stevie Wonder 啊咁嗰啲。我啱啱都知道有一位小朋友，即係因為佢屋企係鍾意聽爵士樂，所以佢自己就鍾意爵士樂。其實你除咗聽 saxophone 即係吹 saxophone 之外，點解會咁欣賞爵士樂？而你身邊嘅屋企人或者同學，其實係咪都找到一些人跟你志同道合？ 其實都冇，屋企人都冇聽呢啲。咁我一開始其實都唔係話好有興趣，只不過覺得咁我呢個樂器就係要學呢啲嘢㗎啦。咁慢慢鍛鍊多啲先至識得欣賞，因為喺爵士好似都一開始聽會覺得好悶啊，或者即係你唔係好明白啲人譬如即興嘅表演，跟住你就會有開始發吽豆咁樣。但係喺慢慢轉型先至慢慢識得欣賞或者識得點樣去聽。 有冇伙伴㗎？即係有冇一齊玩嘅同學啊？定係點樣？ 都冇啊！我之前學嘅時候就會有時候同老師去吹一下 jazz show， 但喺香港其實要揾個 jazz show， 可能而家會比較容易啲，可能但係之前我中學嘅時候就都冇乜咁大嘅機會，所以多數都係自己同老師練一下咁。 係，咁所以好啦，跟住就一路學啦。咁去到你剛才話真係去感覺到個玻璃嘅另一面，即係去錄音嘅時候，嗰度又係一個咩年紀咩大概咩？ 嗰時候係去到美國大學嘅時候。 已經大學時候啦。 但係你去到美國嗱，你喺香港啦， 去美國之前咧，其實你係咪諗住我想做啲乜嘢嘅崗位，或者想達成某一啲嘅方向或者夢想，你先至會過去美國咧？ 我只是知道那时候想做流行音乐、啊、但是读流行音乐好像在香港比较少可以做到，而且一想流行音乐就是觉得美国荷里活就是最顶尖的样子、那时候就没有说set 很大的目标，只不过是那个方向是想流行音乐，想知道多一点究竟是即係背後係點樣嘅咧？咁就之後去到美國，先至慢慢 set 啲細嘅 plan。 但呢、這、一個剛才 Amusement 即係去美國之前嘅嗰個狀態咧、我都想再問多少少，因為我睇好多你嘅訪問，佢講到呢一 part 嘅時候都話：哦，咁我就諗就係諗做流行音樂，咁我就諗美國啦咁樣。但呢個視野咧，其實坦白講，唔係個個都有。即係意思係啊，你唔係諗緊我哋香港嘅流行產業，唔係諗緊或者亞洲區看 K-pop 係嘛，都係另一個產業。但你一諗就係美國，然後美國嘅時候，你好快就係 locate 到係一係就係紐約，一係就係洛杉磯咁樣。即係呢一個視野係同你當時係咪成長裏面嘅興趣啊、嗜好都係國際美國有關，定係唔係嘅？定係另外嘅原因呢？ 其實即係歌會聽比較國際化，即係廣東歌又會聽，但係即係之前美國嘅歌細個都會聽咁樣啦。但係其實我覺得我真係好胡混咁樣過去咁樣，跟住就好彩即係我咁樣求其諗下，跟住好似好隨意咁樣問下，又好似可以 OK 咗喎咁樣，所以其實我都想即係扮到自己，哇好有宏觀咁樣，但我只不過係真係好好彩，即係嗰時候又乜都諗下，跟住就、OK 咗咯。 所以都冇問過屋企人啊，或者老師啊嗰啲都冇嘅，即係純粹係真係就咁 random。咁我老師即係。樂器的老師他之前都是在美國讀書的，那真的傾了我想十零二十分鐘，就是落完堂之後跟他閒聊的時候，然後就在那裡聽他在美國回來，他也挺喜歡在美國讀書的時間，然後我就放了學搭緊巴士的時候就打電話給家人，然後就可不可以去美國這樣就是就是這樣 都挺好、聽心妍講他的故事，原來追夢呢都可以跌跌碰碰咁样去寻梦嘅，翻嚟咧继续讲佢美国之后会系点嘅故事咧。 好，翻到嚟咧，又到简信封答问题嘅时候啦。咁等阵间咧，阿心妍咧就要喺我呢个 A、B、C 呢三个信封里边咧，就拣一个。咁里边咧就有两个选项俾你去再拣嘅。咁到时问啲咩问题，你到时就知啦 吓。OK， 好。咁一要 A、B、C， 你会拣边个咧？ 我要 A。 A 嘅 系冇奖问答游戏。 多谢，唔该。 好，咁啊，拣咗出嚟之后咧，就系、是、台前同埋幕后。系啦，咁呢個問啊，而家咧其實阿心妍就算係做緊幕後嘅，但我想問嘅地方咧就係、是、你最終想做台前定係想做幕後咧？ 一定係幕後， 一定係幕後， 由頭到尾都係。 係啊，因為我覺得我個性格係比較內向，同埋有啲社恐，所以我覺得同埋即係我同。啲名人接觸咧，就真係聽到佢好多背後辛酸事啊，或者哇有啲咩恐怖嘅 fans， 或者譬如輿論嘅壓力，咁我聽埋，我覺得都係做幕後簡單好多。 但係幕後都有幕後嘅辛酸事嘅啫。 都係，但係我覺得始終性格嚟講，好似我真係我覺得我 handle 唔到，即係聽翻嚟都覺得已經好驚。 好嗱，如果即係話。唔使你社交， 点会有台前？ 系啦，唔使你特别多社交。嗱，其实咧，因为喺香港里边嘅台前嘅人或者乐手嘅歌手咧，其实都唔系咁多系外向，其实都几多系由制作人可能做音乐， 跟住佢出嚟唱歌，即係假設，即係如果你聽過啊林家謙、Kiri T， 咁都係算係比較內向啲，但係佢亦都唔係中意外向，但係咧佢又而家係做緊歌手嘅，我假設就係你唔需要社交，跟住咧亦都唔需要話去自己聯絡好多嘅機會，係其實你簽個公司有人去幫你安排啦，咁你。咁樣嘅情況之下，你去選，你鍾意台前定係幕後呢？ 都係幕後。咁始終社交之外都真係仲有好多好似我覺得我面對唔到嘅嘢。係、 啊。但係阿 Music 講到好似你想簽佢咁樣。 都幾。 即係有一個咁嘅感覺。但係想講一個即係繼續延續呢個話題就係、是因為另一個方向就係、是、其實係幕後嘅台前化。 是 即是其实很多是幕后啦，是但是他又会 去到人前或者 你咪都上访问啦、 啊、如果是又 OK 可惜我做了一个访问就做不到这件事的但认真的讲就是那样东西有没有都是有干扰过你，尤其是即是得奖之后，其实你都多了很多幕前大家会想去接触你啊，认识你啊，或者听你讲嘢咁。其实那样东西如果你的性格 是觉得自己不适合的时候，都有没有造成一些压力或者。 有啊，我每一次都真係糾結好耐先至可以，即係要心理準備好耐先至可以講到嘢，因為始終又唔想好似講錯嘢，或者講一啲其實唔係幾好嘅 advice 俾啲年青人咁樣，所以係自己個人嘅壓力好似好多，同埋我通常都係諗多咗，所以即係就會覺得好似好小事都哇可以好嚴重咁樣。所以我都而家仲係適應緊。 咁但係喺你追夢嘅過程咧、你嗰個腦內小劇場嘅運作係密密嘅咧，即係常唔常開嘅咧？ 成日冇刪過。 有啲咩嘅戲碼咧？通常個劇場裏邊？ 首先譬如對住藝人咧，就會好驚我會講錯嘢啦。咁同埋就係會覺得我會唔會？太內向太接咧，又好似好奇怪；但係太外向咧，又好似好搶咗啲 attention 啊。咁係啊，即係咁，始終呢一行係好需要人際關係啊、社交啊咁樣。咁所以呢啲小劇場又有啦。咁有時候，譬如有啲佢哋嘅 fans 會揾我，跟住我又好驚會唔會啊唔小心爆咗啲咩，或者哎呀，如果我講錯咗嘢，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嘅 management 啊，點點點咁樣，所以係呢個小劇場冇生意。 其實咧，而家啲 fans 係好中意嘅。如果你講啲嘢有少少錯咗或者直接咗咧，其實係會幾受歡迎。同埋咧，嗱，我咁樣諗啊，其實喺幕後咧，你可能需要揾到工作機會嘅情況，可能都唔少，少不免你可能要有一啲嘅社交情況。嗱，我試下咁樣諗啊，倒翻轉少少。你反而如果會唔會係做歌手做幕前？其實你頭先嗰幾樣嘢咧， 仲少啲係嘛？ 都唔使咁擔心。嗱，包括咧就係、是、我自己可能做 audio engineer 裏面所做嘅嘢，你自己可以去 handle。咁跟住一出嚟，我需要講啲乜嘢咧？其實唔使咁怕。得罪邊一個嘅情況，就係因為而家大家好想睇到歌手嘅自己真正嘅性格，其實反而係真係冇咁需要擔心頭先嗰幾樣。 我覺得好大責任咯，始終都係，同埋即係就算我做幕，你個所謂嘅幕後，但係有少少台前咁樣，始終即係。reach 到嘅人都冇始終真係台前咁多， 同埋我諗你真係中意幕後多啲咯， 好玩啲咯、可以 free 啲咯，唔需要計較太多形象。 通常喺兩難裏面佢好堅持都係嗰、那個咧，咁就係嗰個嘅。 未得，我要問多一樣， 仲要問多， 仲要問多一樣。你中唔中意唱歌同埋中唔中意表演？ 唔中意， 即係自己。 我覺得自己唱歌好難聽，所以我連 K 都唔中意唱。 你死心啦，好嘛？ 第二條問題。好嗱，咁樣而家有 B 同埋 C， 就俾你揀。揀一條，你會揀邊個咧 ？B 啊。 好，你會揀 B 嘅。 B。 好 ，B 嘅兩個選項咧，就係、是、好現實同埋夢想。好。首先第一样嘢问咧就系、是你算唔算已经达成咗 第一個夢想就是在美國那裡攞到一些的獎項而得到一個肯定，算不算呢？ 第一個算是的，但還有很多。 那你下一個的夢想是什麼呢？ 下一個夢想其實是想做多一些不是 engineering， 或者 engineering 就是加production， 即是製作人的角色咯。 好啦，咁我哋又再問多啲噶啦。咁、啊、就係、是，咁係多咗啲咩嘅工作？ 哦，係啊，係啊，即係 engineer， 始終你都係要聽藝人或者 producer 嘅大方向啊嘅創作方向都係要跟佢哋。咁只不過我係去實現佢哋所有嘅 vision 啦。咁、但係我想係定嗰、那個，即係可以比較 creative 啲咯，對我嚟講，始終近音樂多過 technical 嘅，即係 從製作變成創作嘅一部分。 係啊，係啊， 係監製嘅角色係你最想 係啊， 最好做嘅。 但係其實最大嘅目標冇話係咩攞咩獎咁，當然有更加好啊。咁但係都係只不過係想可以呢世人就係、是。可以好好玩咁樣去做創作，跟住做啲好嘅歌，有人欣賞。咁其實呢個已經係我嘅目標，但係呢個目標係好似成世人都係一定都你達到一個少少里程碑，跟住就會有下一個里程碑咁。 我哋今日睇下可唔可以衝到多一條順風題得唔得咧？ 都可以， 好嘛？呢個時間。 當然啦，即係一路問嘅時候咧，你都係可以再揀埋呢一個咧，我再夾埋揀間頭先嗰個俾你嘅。 但係第三條我又唔知點解要揀， 因為第三條咧係同呢個呢樣嘢係有關嘅，就係咧你頭先想達成你呢個夢想咧，係想喺美國完成啦，定係想喺香港完成？ 兩樣一齊咯，我都冇嘅叫咩，冇抵觸嘅，係嘛？即係我覺得。點樣都係美國係嗰、那個即係呢個全球嘅頂尖嘅，咁所以我都覺得 流行音樂工業裏面 係啊，咁我都覺得仲有好多嘢要學啊，都仲未學曬，咁同埋始終喺嗰度可能機會會多啲啊，咁但係我覺得而家開始就有想翻香港嘅諗法，但係唔係話長期在香港，而是兩邊走又好啊，或者可以啊，如果帶香港的人去荷里活做嘢，即係一起整張唱碟咁樣，其實呢啲諗法都慢慢而家喺度諗緊。 係，但係你喺例如喺美國難工業裏面去工作嘅時候，有冇一種所謂異鄉感嘅咧？即係有陣時都係會覺得啊。點解當初唔喺香港做？有冇呢一種咁嘅？ 我有異鄉感，但係又冇後悔過要喺美國啊！即係但係始終其實我冇喺香港真係做過音樂，所以其實真冇真正嘅比較啊！但係咁喺美國，始終外國人其實有好多嘢都唔係好適應，或者你始終都冇呢一個好似家鄉嘅感覺咁樣啦。咁係啊，所以有時候都會哇好 homesick， 好想翻屋企，或者有啲咩挫折咧，冇得即刻翻去同屋企人呻，要可能等15个钟头先至話到俾佢知，咁佢又好似喺好遠都幫唔到手咁樣嘅無力感係一定會有。 係你孝順啫，你唔吵醒佢，你都可以 做可以或者朋友啊咁樣。你喺香港同美國，你大概而家自己打算嘅分配係點樣嘅時間？ 我想其實八成在美國左右啦， okay. 但其實講真在香港我都未真正話可以進入到啲乜嘢圈子啊，行業入去。所以 喺網絡嘅時代，其實嗰個所謂地域嘅限制喺音樂創作上面，其實仲係明顯定係點樣嘅咧？作為一個行內人。 咁有啲部分其實你真係可以遠距離都已經做到，即係譬如混音嗰啲，你 send 成個所有 file send 去地球邊一度都得嘅。咁但係譬如錄音，咁你始終會係想喺嗰度同佢一齊錄，或者譬如你做監製，你好似遙佢監製，始終冇呢一個效果咯。 因為我見有啲音樂人都係即係會專登飛去邊一個 studio 度，用嗰個 studio 嚟錄嘅咁樣，即係都係一個全球嘅運作啊嘛。我見到 係啊，同埋我覺得始終你喺啲好傳奇嘅 studio， 其實係好似有一種 magic 喺入邊，或者即係你入到去成個氛圍，你就會變咗你個 performance 有啲唔同啊。所以其實我係覺得，如果有咁嘅能力，可以飛去你好中意嘅唱片錄嘅地方嗰度，其實我覺得係真係有啲影響嘅。 其實呢我仲有呢一啲問題想問阿心妍，因為呢你喺美國自己隻心飛過去，放喺香港讀書，咁應該都會經歷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情況啊、困難啊。 但呢啲問題呢我哋下一節返嚟呢先繼續同心妍傾。下一節呢心妍仲同我哋準備咗一件物件同我哋分享，好珍貴，下一節見。欢迎回到学人沙龙，我们继续追寻音乐梦。心妍，我想很多观众跟我一样都是想看看奖是怎样的。这是格林美奖是吗？ 是这一度。 它重不重的呢？其实 重是什么？ 我不用搬过来，没搬过来，很远。我等一下先看。这个奖都是就是当你 留声机。 是你拿到的时候，我看回一些报道是说你们是不在现场的。其實呢件係一件咩事咧？ 咁其實首先咧，格林美你所睇到個電視嗰個環節，只不過係好少數嘅格林美獎，有好多都係喺日頭嘅時候喺第二個場嗰度已經開始緊啦。咁係啊，咁喺嗰度，因為始終個隊樂隊就唔係喺 LA， 咁通常格林美都係 LA 嗰度發生，咁佢哋就冇飛出嚟，咁我哋就有團隊又冇去，咁所以大家都係睇住電視咁樣先至得知成件事，咁樣之後個獎就寄俾你，所以係冇想象中哇！你睇到啲人行上個台嗰度得獎感受，係咁行，我係自己喺自己屋企喺度做嘅。 但係會唔會都反映咗你即係事前其實你哋都唔係好大期望，會唔會係咁咧？ 都係啊，因為始終佢哋嗰個 category 入邊都有好多都好。已經很久的 rock band 啊，或者可能比他名聲更加大的 rock band 是一起提早名，其實大家覺得有得提名已經很驚訝，但也沒有真的想過竟然會贏到。 但是你心裏面是很想，因為我純粹就見你在第二個環節那裡講，就是你有時會有些擔心，你是不是即管理緊嗰個期望，所以唔去諗呢件事。但其實如果你自己去睇嘅時候，會唔會比較一下我贏獎嘅機會咧？其實 咁一定會嘅。咁但係我真係覺得冇諗過提到名啦，已經。咁當然就你會開始睇下佢哋嗰啲數字啊，睇下佢哋有幾多 fans 啊，或者佢哋播放次數啊，所有嘢咁開始喺度計下。咁但係其實講真，真係唔想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真係恃住係冇唔會贏嘅心態去睇呢成件事。 咁到你真係知啦，即係你睇到啦，咁你嗰刻嗰個狀態係都係咁平靜啦，定係點樣？ 唔係呆咗，即係我係諗唔到聽到對 band 呢個名，跟住我係呆咗，跟住就開始爆喊咁樣。 即係情緒上去承受唔到。 跟住之後就即刻，就好似你咁講，吵醒爹哋媽咪，嗰時候就打俾佢， 即係開心事啦。 係啊，係啊。 我想問一下咧，你嗰個喊咧，其實包含咗啲咩咧？即係其實係好估唔到啊，定係覺得我自己終於都可以有啲認同啊，定係點樣咧？嗰個 大部分係估唔到啊，咁跟住開始就好多唔同嘅回憶湧起翻啊，即係可能由一開始去美國嘅時候，即係做大學生又點樣難適應，可能去到工作嘅時候有幾咁難適應，跟住就覺得啊，終於原來捱下捱下係值得嘅咁樣，即係但係都真係 嗰時候都真係諗冇任何諗法，只不過係情緒上已經係 overwhelm 咗所有嘢。 係係誒，寄嚟嘅時候有冇準備好？即係嗱，宣布嘅時候就好突然啦。咁寄嚟有冇一個期待嘅 party？ 即係等嗰個 獎， 等個送貨嘅嚟咁 樣。冇，都係好低調，都係誒喺寄完嚟之後，又係 FaceTime 屋企人一齊拆個獎出嚟咁樣。 即係都有開箱片嘅你。 系咯，但系系咯，但系冇乜啲乜嘢，好似好隆重。跟住之后我就一早有谂法，就系我好想喺呢一个桶入边饮一杯香槟，跟住我就做咗呢件事。 哦，有做呢件事。 有。 冇整污糟花啊。 唔紧要啦。 OK。嗱，而家就当然好开心啦，即系吓咁。但系你刚才都提到挨下挨下，我哋又不如讲下呢一边啦，即系去到美国嗱一。我想嗱，你都刚才讲啦，即係好似都几幸运地啦，咁样去到啦咁。但係幸运唔会一直都喺度㗎嘛，即係佢某啲时候会出现。嗰个努力嘅过程又系点样㗎呢？ 咁我一开始由大学开始，咁已经要适应大学嘅生活，我都未即係第一次入大学，跟住已经唔知道系点样运作，跟住去到跟住系第一次去美国，我之前完全冇去过美国啦，跟住就系咯，跟住就可能嗰时候一开始读社区大学，跟住就会有人即係讲啲比较歧视嘅说话， 难听嘅说话， 系咯。咁或者係你一開始，譬如我有個同學，佢問我，即係佢無端端喺堂嗰度問我，咦其實你睇唔睇到嘢啊？咁樣啦，跟住我就完全好大個問號， 佢 你 點樣 關心我嘅視力啊？咁樣啦，跟住之後係要我身邊嗰啲同學幫我 解圍， 係冇 解釋翻 佢戥我嬲，跟住去鬧翻嗰個人，轉頭我先 get 到點解嘅？因為原來就係 亞洲面孔， 係咯，就啲人覺得亞洲人隻眼應該好細啊，睇唔到嘢，就係一個笑話咁樣笑你，跟住係即係好多呢啲少少嘅嘢，咁當然去到做嘢嘅時候，咁就更加複雜啦。咁首先係好少見到一個亞洲嘅女仔做我呢啲咁樣嘅工種， 即係音樂工業裏面都係比較少。 幕後啊，特別係 係咯。我想問係咪？得你一個係亞洲女士添啊，喺你個工作範圍。 係啊，大部分嘅時候都係，即係當然我有聽講過有其他同行啦，但係就冇真正咁接觸過。 我見訪問話你入咗間公司之後，發現對上一個係女性呢個職位已經係40年前。 係啊，係啊，係跟住一直以嚟嘅女性都係聽電話啊，做秘書嗰啲咯，跟住真係做。音樂或者做 engineer 嘅就真係去到我2018年入職先至係下一個。 嗱，咁個問題通常嗱，我聽古仔啊，就會問一個問題噶嘛，咁難，咁少，咁係點樣得到嘅咧？即係得到嗰個契機又喺邊度咧？ 我覺得我好彩就係我讀書嘅時候已經開始做好多嗰啲實習啊，開始喺唔同細啲嘅 studio 嗰度做 intern。 要做啲咩㗎嗰陣時？ 我開始做 intern 都係做下斟茶遞水啊，去買外賣啊，咁譬如有啲咩搬搬抬抬啊、遞下嘢啊，即係好多。最雜嗰啲嘢， 行政雜工、雜項嘅工作， 係啊。咁或者譬如我唔係淨係 studio 嘅 internship， 我有一次即係 join 咗個 internship 係喺啲整麥嘅公司嗰度，咁嗰啲就可以學到比較多 technical 嘅嘢。 但你咁即係後生女，你冇嗰種即係心有不甘，點解去做啲嘢？我係做音樂噶嘛，你要去買外賣攞乾仔咁。即係有冇嗰種嘅心態？ 我其實已經預咗，已經有少少知道。聽翻嚟，其實所有嘢都係多少要從低做起，除非你話真係識人或者有啲好例外先至。 咁呢個美國同香港都冇乜分別啦。係喺呢件事上邊，即係我見佢好多朋友話喺 studio 工作，一開始都係做呢啲啦，跟住再就係抄譜咯。即係佢哋開始抄。你 都算好啊，抄譜唔需要去洗廁所啊。 嗰個之前。 OK。 洗完之後就抄譜。 但去到呢一個。 你真的可以做 audio engineer， 由你剛才那么基本的工作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你得到某些的机会。 怎样一步一步去呢？ 其实我真的成日都觉得好像很长期，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一开始做完见习之后，其实毕了业都是就咁去 send 我啲 application 去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嘅 studio， 咁到最后尾去咗嗰间荷里活录音室，只不过係因为佢咁啱有空缺，跟住咁啱要请人，因为好多呢啲studio 如果係冇空缺，佢就连个 resume 都唔睇咁样，所以我个时机啱啱好，我系毕咗业都等咗我谂半年时间啦，咁咧佢就有个空缺，咁就做咗两 round 嗰、那个interview， 咁样入咗去之后，咁又真系因为喺荷里活你会见到更加多嘅出名嘅制作人啊，或者出名嘅artist 唔同嘢，咁嗰时候就。努力啲咁樣，又係從低做起，但係就有啲咩事都做足啲，咁慢慢就見到有producer 佢都開始就話其實想知道我嘅 background 係點，想知道可唔可以有啲 project 可以開始帶我去做，咁所以好真係好好彩，就自己做下做下又揾到啲伯樂，咁就想睇。 有冇見到啲偶像嘅？即係讀書嘅時期已經哇，佢呢個 studio， 哇，好想跟佢。有冇見到呢啲？ 偶像有啊，但係比較都係幕後啲嘅偶像， 係 咯，但係即係有好多哇，我細細個聽或者大學嘅時候係喺學校學過嘅嘢，跟住之後原來係你錄出嚟㗎。咁樣係啊，咁嗰啲都有，即係我有見過，譬如同 The Beatles 或者同 Pink Floyd 去錄嘢嘅，即係你見到 Beatles 嗰個 documentary 入面，你都會見到佢嘅出現嘅人，跟住佢就係喺個 panel 前面喺我嘅隔離咁樣，跟住呢啲我會內心好激動咁樣。但 係喺當你仲喺度買緊外賣嘅時候，你見到嘅時候係自我鼓勵嘅一部分。 係，跟住就會覺得入去嗰啲外賣都擺得靚啲啊，覺得自己好細心，可以俾人睇得出咁樣。 但呢個位好厲害，即係話咁細微同音樂無關嘅地方，其實都係想表現自己。表現自己的能力，這個是不是都是你在當中學到的，就是爭取每一個機會都要表現到自己的完美？ 是啊，因為始終和在那邊呢競爭很大啦，即很多人都是想做同一樣的事情，所以其實你做自己份工這個是基本，即是你在之後就開始想你怎樣可以即是更加微小咁樣去話俾人聽，其實我 OK 嘅咁 樣。特別想問咧，就係呢一個點咧，有啲乜嘢嘅情況你係覺得係特別微小，令你個伯樂咧對你好 impressive 咧？ 我諗同埋我就個入到去嗰個性格，即係低調得嚟。得閒可以搞下嘅咁樣，跟住佢都覺得 OK 喎。你可以喺出名嘅人面前，你都比較超啊，冇乜覺得好一個 fans 或者即係好似好 好 膽 好怕 咁樣。咁同埋就係即係真係好似好微小嘅，就係記住每個人個名，跟住記住佢有咩 preference， 可能佢咖啡係點樣，咁你下次就你咪同一樣，跟住就覺得咦，你真係會咁細心喎。 咁聽下咧，其實除咗幸運之外，失眠咗好多細節係令佢成功。翻嚟繼續傾。欢迎回到今晚最后一节的学人沙龙追寻音乐梦。心妍啊，这个时间是我们的大乡里时间。因为呢冇直头你刚才讲很多的例如在美国的遭遇啦 ,studio 啦，我们听的时候呢，我仲未想象到究竟是几咁之厉害传奇，是吗？就是那个故事听得明白，但是那个规模你可不可以再讲多一点给我们听？ 咁首先studio 都有分係比較係錄音樂嘅 studio， 或者係你真係要movie soundtrack 嘅 studio， 咁兩個就 size 上有啲唔同啦。咁我通常做嘅就係做音樂專輯嘅，咁唔需要話好似100人嘅 orchestra 咁樣，咁所以就可以比較細啲，但係入面就好多復古嘅儀器啊，好多可能你係真係睇紀錄片先會見到嘅嘢，跟住你就成個 console 成個三波就好大，跟住好似太空船咁樣啦，有好多唔同掣咁樣，咁跟住係啊，咁通常嗰啲比較傳奇啲嘅 studio 就會有牆入面有好多唔同嘅白金唱片，跟住就見到哇 Michael Jackson， 跟住 Elton John 咁樣，咁通常就會係如果嗰間房係嗰隻碟錄嘅，咁或者 mixing 嘅，咁就會喺嗰間房附近就係擺翻呢啲哇好，你係細細個就會聽到過嘅唱碟咁。 我聽落去好似行緊博物館咁， 都似喎。唔係呢，我想問咧，係咪就係轉頭先你話傳奇嘅一啲 studio， 其實就係講緊有幾多個名人，而且佢嗰個可能好出名嘅 album 喺嗰度錄，定係啲人手咧？ 咁多數嘅最注目嘅都係講啲明星先咯，咁但係行內人你就會開始覺得睇個儀器係咩牌子啊，係邊個 version 啊，有幾舊啊，咁樣韓嗰啲就比較係行內人先至會做。 好似我哋細個買黑膠咧，睇封面噶嘛，我哋咧係好扮嘢咁，要攣喺後面睇細節，邊個做嘅咧，邊個 design 嘅咧，即係咁就知道自己有幾叻咁樣噶。 扮曬有學識咁樣。 係啦，個重點係扮。咁但係你嗰陣時都係因為真係好後生啊嘛，其實都係真係有種嗱我括住㗎一種虛榮心。有冇呢種虛榮心入到去啊？我要去邊一個房跟邊一個去做，即有冇呢一種嘢？ 咁有發過夢咯，即係會覺得啊，如果個有朝一日可以即係跟到佢去做一個 session， 咁我就算係只不過喺在場嘅，我都會覺得好開心咁樣。但係一開始做嘅時候，我真係冇乜諗太多，因為好緊張，就係想唔想做錯事啊？係 啊 係 啊 係。 個協場點樣去處理呢？因為你剛才講哇規模咁大，我想象緊就係即係一樣啫嘛。即係我只能夠比喻啦，就係、例如我要啱啱開始同大家叫做公開演講，我一嚟就係10,000人嘅場咁，咁好驚噶嘛。你嗰陣時係點咧？ 好似美國人成日都講嗰啲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咁樣，就係 扮到做到為止。 係噶，你可能係好震咁樣入去，但係入到去你就會真係少少虛偽又好，或者真係冇得唔協雖然協場，但冇得唔去。 未必會表現出嚟嘅，係嘛？ 要扮專業咯，因為其實好多你入行之前，嗰啲manager都會同你講，就係有啲 rules， 可能你唔可以去。 有啲咩㗎？例如 即係咁呢啲通常每個 studio 都有自己唔同嘅行規啊，有啲就講到話連你acknowledge 佢係邊個，你都唔好做啊！即係因為有好多好大嘅明星，佢好驚咧，就算做嘢嘅人都係佢嗰啲超級 fans 咁樣啦。咁咧即係好似扮你唔識咁樣。咁或者有啲係你唔可以直接去同佢講嘢，可能係要經過你入邊間房個 assistant 先嘅咁樣。咁但係呢啲就係真係每一間 studio 都有自己嘅行規， 即係唔可以一嚟到就其實我好細個就聽你啲歌噶啦。 係啊，這個就即刻。 我哋成日都講。 或者就算人哋走咗之後，你影咗張相，如果俾人發現，你都可以俾人炒咁樣。 我想問咧，你有冇一個特別嘅經驗？邊一個大明星可能唔出名，但係俾少少暗示咁樣啦。係啦，但係俾少暗示。 係。 嗰次你係好深刻，又或者係好多呢啲頭先嗰啲 rules 咧，你爭少少就踩地雷咁樣嘅情況。 係，梗係一定唔可以出名，但係都係喺我喺新息生嘅時候啊，跟住我見到，首先佢個助手係跟住佢尾，去邊度都跟住佢尾，跟住佢助手亦都係佢嘅髮型師咁樣啦，咁就可以係譬如嗰個 artist 個袋只不過喺佢嘅腳邊，但係佢都要佢助手好老遠咁樣行過嚟，跟住就喺個袋入面攞支啤酒俾佢飲咁樣，跟住就 無時無刻佢都係要幫人出下法咁樣啦，跟住就會覺得哇，呢、這個真係大明星先至可以做到，而唔會即係俾人鬧嘅呢個價值。 咁你嗰陣時個心態究竟係係想做個大明星啦、啊？笑緊呢個咁滑稽同埋荒謬嘅場面啦，定係咩？定係保持專業咧？嗰刻 保持專業地笑， 內心笑。 係啊，就覺得唔係啊嘛，即係你就算幾大嘅架子，即係呢啲嘢，真係原來可以做得出嘅咁樣。 我咁你有冇嗱？我想問咧，你需唔需要成日好直接地？可能需要同佢哋或者同佢哋嘅助手去溝通，或者你當見到有啲真係覺得，咦，我覺得有其他嘅意見想提出嚟喎，你嗰個時候你會點樣去做呢？ 會直接咁樣去同佢溝通就會嘅，即係但係有建議呢啲就通常都。如果真係要講，都係比較間接啲，同埋唔會話同個 artist 即係面對面咁樣講，可能都係好似你咁講，即係從佢嘅助手或者佢製作團隊嗰個邊個，你係覺得OK 嘅，係可以聽嘅，咁你嗰時候先至會講。但係好多時候你就算有咩諗法，你都可面則面。 喺工作上，你有一面就係要面對住。歌手啦、樂手啦、錄音啊嘛，你剛才講，咁就有頭先嗰啲嘅故事啦。好啦，到另一邊就係真係可能係後期啦，做 mastering 啊、mixing 啊。你剛才個說法就係一個太空船，係 冇 錯。嗰度係咪其實你學習完即係、畢業之後係真係 ready 去就去操控個太空船啦、啊？定係還是都係有好多嘢要慢慢去適應、要學習咁？ 唔 ready 㗎，咁所以一開始譬如做緊跑推嘅時候，咁有啲 downtime 就會自己去睇啲說明書啊，或者自己去 Google 下其實究竟呢一啲儀器係點用，或者佢 setting 係通常係點樣計咁樣，呢啲都係去到嗰個 studio， 因為特別係比較內力士嘅 studio， 好多佢嘅儀器係 custom 埋齊嗰間 studio 先至有嘅。 有咩特別㗎？通常即 係通常佢可能最多就係 routing 唔同咯。咁你要學點樣去播唔同嘅 channel 啊？咁或者譬如有時候譬如有好多好舊嘅儀器，你就算喺大學你都唔會學到，即係始終呢個儀器係個範圍太廣啊，咁 太專業都 係啦。咁所以有時候同埋每一個vintage 嘅儀器，其實就算係一樣嘅 model， 其實聽出嚟嘅聲都會唔一樣。咁你就會開始後抹低，我鍾意呢一個儀器六號嘅儀器。搭住四號嘅第二個儀器，咁你就開始自己 mark 低自己，知道邊一個 vintage 嘅邊一個 version 係可以做到啲乜嘢，係聽出 來。所以即係工作嘅地方係容許你哋咁樣去試同埋去即係自己去摸。 如果有 downtime 嘅時候先至係啊，如果忙嘅時候你都係買緊咖啡。 我有一個好外行嘅問題啊，就係咧，我開頭都。認住應該最先進，因為荷里活是頂級，大家可能是 recording 也好，或者做其他的情況，我成日諗住係最先進、最先進的儀器在裏面是會找得到。但是你剛才所講咧，就是反而最多 vintage 或者一些很舊的儀器。我想問是兩樣都有啊，跟住佢。兩邊都用得啊，同埋呢件事係咪其實唔係咁常喺 studio 裏面有一啲好多 vintage 嘅儀器俾你用嘅咧？ 比較大型嘅多數都係兩樣都有，但係通常硬件上就係 vintage 啲咯。咁但係譬如軟件，你點都要用電腦錄音啊，或者佢 program 嗰啲，咁你就要 keep 住係最新嗰啲啦。咁同埋譬如你做 hip hop 嘅，可能佢有一支咪係好啱 hip hop 嘅人聲，咁可能即係好 specific 嘅 case 先至會係啊，你要揾最新嘅儀器。但係多數譬如錄音嚟講，就係多啲。復古是硬件上，即係麥啊，你之後你個 panel 啊咁樣咯， 先去到某一種你要求嘅聲音嘅品質咁。嗱，我哋即係接近故即係接近我哋節目嘅尾聲啦咁。其實而家年輕人咧，我哋行外人就即係唔知道咩叫做音頻工程師嘅，但係可能好多年輕人係知道的。即係其實 做呢個行業，其實你覺得具備咩嘅質素係特別適合或者會容易啲去習慣呢個工種？ 我覺得係最緊要係比較冷靜，因為有好多時候你一開始係要 troubleshoot 好多嘢，即係特別譬如係比較舊嘅儀器，你好容易就會壞啊，好容易出問題。但係要即係冷靜面對，令到喺客人面前，雖然你個心震緊，但係人哋唔會睇得出，就覺得哇你有冇料㗎咁樣。即係你要係比較低調，又比較即係冷靜去面對好多 troubleshooting 嘅嘢，但係同時間你個性格又唔可以話太過接啊，或者太過social 唔到咁樣。 係，咁如果用行業嘅角度啦，例如喺香港，我哋又點樣可以做好啲去令到呢一個行業係即係再發展得好啲咁樣？ 我覺得如果可以做多啲即係 research， 即係譬如你好鍾意一個 style 嘅，譬如你好鍾意 R&B 嘅，就唔係淨係聽而家近期嘅，可能你真係追考遠，即係遠少少歷史啲， 好耐以前嚟， 係由一開始去慢慢研究，慢慢去學習，咁就變咗冇咁門面咯。好多功 嗱，真係最後啦，即係你作為一個年輕人，有咩想同我哋嘅年輕人講下咧？ 我覺得年輕人要趁後生，可以快啲嘗試失敗，咁樣之後先至會可以快啲揾到自己條路先想點行。 嗯，好多謝心妍今日同我哋分享。其實心妍嘅故事咧，我估話咗俾我哋聽，成功需要靠幸運，但幸運裏面其實好多努力，好多辛酸。我哋下一次繼續傾其他嘅故事。Thank you.